在朝鲜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4周年之际，秘鲁凯亚俄日报社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、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授予了奖状。授予仪式11号举行。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向我国驻秘鲁特命全权大使转交了奖状。奖状上写道，金日成同志创立永恒不灭的主体思想，给人类指明了前进方向。金正日同志粉碎帝国主义者的种种挑战，坚决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。金正恩同志继承先辈领袖的思想和事业，来推动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前进。本报社决定向他们三位授予奖状。